攻读撒穆尔记下第十七章。阿希初费尔向阿贝沙龙说，让我选拔一万两千人，今夜启程去追赶达卫。正当他困乏疲倦时，我忽然感到使他惊慌失措，随从他的人必会逃犯。我只把君王一人杀了，然后人民来归顺你，向新娘回到新郎那里。你只需害一人的性命，全民众就都平安无事了。阿贝沙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对这提议都很赞成。阿贝沙龙说，请把阿尔基人胡瑟招来，我们也愿听听他说什么。胡瑟来到阿贝沙龙前，阿贝沙龙向他说，阿希托菲尔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们应按他的建议去行吗？若不，请你提议吧。胡瑟回答阿贝沙龙说，阿希托菲尔这次所生的计谋却不妙。胡瑟接着说，你知道你父亲和随从他的人都是勇将，现在心情恼怒，好像田野间丧子的母熊。何况你父亲又是历经战阵的人，夜间绝不会让军民安睡，他现今必藏在一个山洞里或另一个地方。若起初我们的人就有伤亡，人们听见必要说跟随阿贝沙龙的人惨遭失败，那么连性情凶猛如狮子的壮士也要灰心丧胆，因为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个勇将，跟随他的人也都是些骁勇的人。我的计划是先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集合在你身边，从丹直到贝尔舍巴，像海边沙粒那样多，然后由你亲自率领前去征讨。他不论到哪里，我们也突然到哪里，像鹿将在地上一样袭击他，使他和随从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。若他退入一座城内，全以色列人就带着绳索去攻击那城，将那城拉到山谷里，连一块小石也不剩下。阿贝沙龙和全以色列人都说，阿尔基人胡瑟的计谋比阿希托菲尔的更为可取。原是上主决定了要破坏阿希托菲尔的好计谋，为给阿贝沙龙降下灾祸。随后胡瑟报告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说，阿希托菲尔给阿贝沙龙和以色列长老出了那样的计谋，我却出了这样的计谋。现在快派人去报告达卫说，今夜不可在旷野的渡口露宿，要赶快过河，免得君王和随从他的人民都遭歼灭。那时约纳堂和阿希马兹已在洛格尔泉旁等候，因怕被人看见不敢进城，有个使女出来给他们传信，他们就去报告达卫君王。但有一个少年人看见了他们，便向阿贝沙龙报告了，他们二人就急速逃匿，来到巴胡林的一个人家里。他院子里有一口井，他们便下到井里。那家的妇人取了一个盖子盖在井口上，盖子上又撒上些麦粒，免得有人注意。阿贝沙龙的差役来到那家的妇人前问说，阿希马兹和约纳堂在哪里？那妇人答说，他们早过了蓄水池。差役就去搜索他们，却没有找着，便回了耶路撒冷。差役走了以后，两人就从井里上来，去给达卫君王报信，对达卫说，起身赶快过河，因为阿希托菲尔为害你们出了这样的计谋。达卫和随从他的人就起身过了约旦河，到天亮时没有一个没有过约旦河的。阿希托菲尔见人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动身回家，回了本城，安排了自己的家务以后，就上吊死了。 人将他埋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阿贝沙龙率领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，大卫已到了马哈那因。阿贝沙龙派阿玛撒带约阿布为统帅。阿玛撒是伊士玛尔人伊特腊的儿子，伊特腊曾走进过叶瑟的女儿约阿布的母亲泽鲁雅的姊妹阿比盖尔。以色列人同阿贝沙龙在基肋阿德一带扎了营。当大卫来到马哈那因时，那哈士的儿子扫比由阿蒙子民的腊八城，阿米尔的儿子马基尔由罗德巴尔城，基肋阿德人巴尔奇莱由洛格林城带来了床、铺盖、杯盘、炊具、小麦、大麦、面粉、炒麦、豆子、扁豆、蜂蜜、奶油、奶饼、羊肉和牛肉，供给达卫和随从他的人吃用，因为他们想，这些人经过了旷野，必定感到饥渴和疲劳。